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代表团、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季青家属一行、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金顺玉家属一行、海外好友孙元泰家属和庆祝太阳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是2号前往万社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